苦歌的妻子伴侣，他离家我如我离家他，我们共享笑声，他的争吵我的渴望，我们共同坚持那喜鹊的征程，因为我们的梦想在无数剥夺的夜晚中因着激情而团结。我是胡歌的妻子伴侣，他离家我如我离家他，我们共享笑声，他的争吵我的渴望，我们共同坚持那喜鹊的征程，因为我们的梦想在无数剥夺的夜晚中因着激情而团结。因着激情而团结，想笑声，他的争吵我的渴望，我们共同坚持那喜鹊的征程，因为我们的梦想在无数剥夺的夜晚中因着激情而团结。